音樂可以是私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成寨有樂。 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是 啦，要打破网台的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哇，话咁快，我哋已经去到第三节啦。咁我想问一下两位咧，其实咧，點樣？譬如話，你哋兩隻狗狗啦，都係治療犬啦。咁其實平時嘅相處同普通嘅狗狗有冇分別㗎？ 其實同平時冇乜分別，因為我覺得佢哋嘅性格其實一般嘅家庭即係飼養嘅都應該有翻咁上下。即係譬如，即係我哋唔會唔俾佢活潑嘅。咁但係即係需要定同靜嘅時候都要咯。咁所以就有時佢哋可能過度活潑嘅時候，都要輕輕撳翻低佢，即係唔好俾佢太 hyper 太過度嘅。咁但係即係有時有啲朋友就可能會覺得啊，佢咁開心由佢啦咁樣，嗰下有時會教壞咗少少咯。即係唔好俾佢哋太失控咁樣咯。 係嘛係嘛，即係因為佢哋以防佢哋對住服務對象都會忽然之間會太過 hyper 咁樣， 同埋都會有時，譬如出街你都驚佢忽然間見到有啲嘢好開心咁，你控制唔到，或者隻狗始終又唔算話好細隻 size 嗰啲咧，有啲人其實見到頭先上一節你話佢個眼神可能會融化咗你，但係同樣嘅眼神有啲人覺得佢係就嚟咬佢嘅。 哦，驚嗰啲咯，即係自己投射嚟嗰啲。係 啊，所以有時隻狗可能本來好開心嘅一個動作，有啲人睇起上嚟以為佢就嚟襲擊佢嘅。 哦， 咁你依啲會令到啲驚嘅人會更加驚，所以我哋都要控制住佢，唔好有時有啲太過度嘅情緒出嚟咯。 咁譬如話，你哋會點樣去控制佢㗎？ 即係好似阿 Regina 頭先提過嘅，譬如有時啲細狗吠，跟住你抱高佢咁樣嗰啲咧，其實呢啲有時係一啲錯誤嘅動作鼓勵咗佢啦。咁我哋要避免有時佢唔啱嘅行為，你唔好做錯咗一啲信號，令到佢以為你支持緊佢嘅。即係譬如話你拖住只狗，佢喺度猛吠對方啲狗，或者吠對方啲人，或者吠緊空氣都好。咁你又冇同佢鬥鬧，因為你鬥鬧，冇嘈咁樣咧，你一輪嘴咁喺度鬧佢咧，佢以為你同佢一齊吠緊對嗰樣嘢。跟住又話啊，阿爸阿媽支持緊我，一齊吠緊。 再吠多啲先。 我又吠勁啲先。跟住阿爸阿媽咧又喺度啦，跟住佢又繼續吠。咁呢個惡性循環唔會停嘅。咁所以通常如果你係即係會鬧狗嘅人咧，即係我哋鬧嘅意思唔係鬧到唔停咯，可能一下怒咁樣咧，沉聲啲令佢停，或者咧你叫做即係忽視咗 ignore 咗佢咧，佢吠嘅你係咁行咁行啊嘛，等佢冇咗件事，一過咗佢一收聲你就讚佢。收聲嗰下係啦，即係可能佢去到某個情況係乖嗰下，即刻讚佢。咁下次佢可能記得啊，我靜嘅，我主人會讚我嘅。我嘈咗，主人唔睬我嘅喎。下次我試下乖啲先咁。 conditioning 嚟 嘅。係啊係啊。咁但係隻狗唔同嘅，即係唔可以一全部狗都係用呢個方法。所以都要即係一啲比較有經驗嘅人去判斷用邊個方法啱咯。 哦，我想問咧，其實鬧，譬如話我哋唔係講緊係喺公眾場合啦，即係唔係佢吠嘅時候啦，即係譬如話係屋企啊，或者係對住佢嘅時候，佢真係做出鬧有冇用嘅咧？ 我諗都好講個別嘅狗嘅，我呢只係 OK 嘅，係即係學 佢， 係啦，即係 know 佢，佢知嘅，咁同埋唔係。即係不過，即係只只狗唔同，只狗性格唔同，同埋只只狗同主人嗰個互動嗰個過程都唔同。咁我哋咧就因為屋企有兩位老人家，咁就你知道老人家噶啦， 都係錫嘅係嘛？ 錫之餘係暗沉啲，即係同你講大道理啊嘛， 同只狗講道理。 係啦，咁所以佢係至少咧就係佢比較聽得懂，即係同佢用。 即係用語言係溝通到嘅佢。 哦， 咁只狗用語言溝唔溝通到咧？其實我又覺得都好講你平時係咪同佢溝通咯。嚇、啊，即係有啲主人係靜啲嘅， 係即係佢冇聽慣你講嘢，係 啦， 咁啊自然唔會識得聽你嗰個語言噶啦。 咁講緊即係好普遍性嚟講咧，一隻狗應該係可以明白到200-300個詞匯嘅。 哦， 一般有啲勁啲啊，當然係有啲聰明啲，有啲勁啲。咁有啲其實聰唔聰明或者勁唔勁，都係主人同佢嘅互動個過程咯。 嗯，嚇、啊，明白明白。咁譬如話出到去做服務嘅時候啦，你哋會點樣去到讓只狗狗可以知道佢啊要做啲乜嘢，定係都係由得佢同即係嗰啲服務對象去互動啊，定係點樣噶？ 其實就即係講我哋啦，各個組織有啲唔同手法，咁有啲就會訓練佢哋做某啲動作，就會易啲做到一啲即係治療嘅過程咁樣啦。咁但係就 握手咁樣 係嘛？係咯，呢個我哋都會覺得 OK。咁有啲再複雜啲嘅，咁但係我哋暫時跟嗰個意願就係唔會話太特別訓練只狗去做一啲服務嘅。咁、 哦、 我哋都注重翻喺個即係人嘅技巧上啦。 係、 因為都有時有啲太複雜嘅動作，我哋就唔想逼。類似即有時有些太複雜的動作呢，我們就未必想隻狗仔太用時間去學，除非那隻狗本身自己是很快學東西的，那就沒所謂、所以我們的目標是不是集中了訓練隻狗那裡、只要它是個行為是比較冷靜、平和、還有一些很基本的社交禮儀，即可能你說第二手那些都要識一下會好一點，如果好像完全沒有互動，但是再複雜的我們就沒有這樣的要求咯。 咁去到同即係服務對象嘅時候啦，咁係點樣樣嘅一個互動嚟嘅、一般嚟講， 通常就開頭做個破冰啦，咁都係簡單，可能介紹下點樣打招呼啊，點樣摸佢，因為 其實佢基本上都唔使破冰，佢自己走埋嚟 嘅。係，但因為有時啲服務對象係未必個個接觸過狗狗嘅。咁有啲就可能見到大隻嘅狗會有少少驚都唔奇，佢哋好多時都會話細隻狗唔驚，但係見到我哋依啲大少少佢就驚咁樣。 哦，係啊， 會㗎，係啊，佢哋會分大細而驚唔驚嘅。 我同埋咧，其實講開咧就幾陰公嘅，一般人都係咧對於黑色嘅狗咧就驚啲嘅。 是 吧？是啊，所以其實對他們都不是很公平。是啊，所以一般黑色的狗啦都少些人領養的。 是啊， 因為感覺上覺得他們是會是惡一點咯。其實沒有的，即我曬黑一點，即我不是我唔係應該咁講，我漂白啲我都係咁惡，即係我曬黑啲我又唔會特別惡啲咁。咁其實唔關事嘅，不過係即係一個都幾普遍嘅bias 啦， 係啊，即係偏見， 係一個幾普遍嘅偏見啦。 咁譬如話去到即係服務層面嘅時候啦，如果in case真係啲服務對象咧，佢哋可能真係有部分可能會真係會驚小動物嘅嘛，咁會點樣處理咧？ 首先開組之前，我哋通常會同個即係機構講定啦。如果驚嘅就我哋係非常唔建議嘅， 叫佢唔好嚟嘅係咪？即係可能唔使有時啲活動未必適合曬所有嘅人。 不過就唔會話 100% 係叫佢唔好嚟，有時都會叫佢平衡一下，因為我哋嘅經驗所得咧。有時話驚嗰啲咧嚟到咧，原來可以攬住只狗嘅， 去到最後尾係 啊， 一般安排咁啦。咁我哋一定要通知機構啦，即係我人嚟得呢個活動，佢知道係有狗嘅，呢個一定要好清晰。咁如果佢真係其實我驚驚地，我又想試，我係冇機會接觸過狗狗嘅，好多係咁嘅，以為自己驚。我真冇機會接觸狗狗嘛，我屋企又冇人養，附近又冇人養。譬如我住屋苑嘅，個屋苑唔俾養狗嘅，邊有見過狗啫？咁嘅情況之下，咁佢初嚟到嘅時候，我哋都會叫佢坐後排咯，坐遠啲，嚇坐遠啲。咁佢離遠睇望到，咁到到互動時間都會問佢你想唔想試？咁有啲係初唔想啊，咁但係個人出咗嚟嘅噃，好搞笑嘅。 一路摸住一路話唔想， 係咪？即係個人即係你想唔想啊？咁佢誒離開咗，大家路向前行過嚟嘅，我唔想，我驚。咁於是乎我哋其實都即係真係睇人啊。咁有時我哋會即係捉住只狗啦，捉緊啲啦，驚只狗有大動作會嚇親佢啦。咁啊叫佢又皮。 屁股開始出發啦， 摸一下屁屁先咁樣， 係有屁屁一路摸上嚟，摸到上頭咯，係咪？咁係啦，其實好多時候都會係後屘係可以嘅，咁唔一定個個最後屘攬到錫到咁嚴重啦，咁、但係起碼佢會知道啊，原來我見到狗唔係真係咁驚，咁、其實都好嘅。有時咧，我唔知道。啊，唔知道你哋有冇啲咁嘅朋友？我以前有個舊同事咧，佢真係好怕狗嘅。哎，我都好怕佢啦。於是乎就點解咧？唔係因為我怕佢怕狗，我覺得佢危險。有時我哋喺街，譬如出去食晏行過，咁突然間無端，即係我哋一班人行啦，突然間佢啪聲跳咗出馬路嘅噃。咁我哋咩事啊？咁捉住佢，咁原來佢離遠見就都係狗。 哦， 佢直頭係條件反射，佢就跳出馬路啦。 哦，嗰啲 phobia 嚟嘅，嗰啲恐懼嚟嘅嚇。 系啦，咁其實都幾危險嘅、有時有啲人未至於咁大動作跳出去啦，係啦，佢都會突然間會嗌一聲啊、褪後啊咁。咁其實因為佢咁大動作，佢自己固然危險啦，亦都嚇親只狗。咁只狗見到你咁大動作，只狗都有動作啦。咁所以其實危險嘅。咁所以我哋都想係即係嗰啲驚狗嗰啲咧，都即係。狗是不需要驚到咁嘅， 不過我諗你頭先講嗰個 case 係，即係講嗰個朋友佢直頭係有一種叫做即係對某一啲東西嘅特別恐懼啦嚇。咁而當佢出現呢種恐懼嘅時候，譬如我哋喺心理治即係心理學上邊啦嚇，咁其實佢控制唔到嘅。係。咁當然啦，有啲人都佢自己都未必想。 哦，當然，事主是不想嘅，呢個明白嘅。 係啊，咁所以其實又咁係，如果真係現 case。這個真心的，因為始終是無論對自己人生也好，對著小動物也好，其實都是一個不健康的一個反應，因為他可能內心都知道，即是狗狗未必是一定會令到他受傷，但他內心的害怕一湧出來又控制不到，他真的建議尋求專業的協助這樣。所以另一方面我又想問一問，即譬如說是去到做治療的時候，其實去到做治療的時候，其實在你們的世界裡面，你們自己又會覺得是感受是怎樣，即是剛才所說到有時做出去做服務，出去做服務的時候好像都自己都被療癒了的，會不會是你們自己去做的時候你們這種的感覺又是怎樣，可不可以又可以跟聽眾即各自又分享一小段這個的感覺，讓大家知道我為什麼會去到做服務會覺得會 被療癒呢，還有是隻動物的，不是你們，你明白嗎？所以其實這裡我都想可不可以兩位各自都有少少時間都跟聽眾分享一下。 咁呢走咗埋嚟，係啦，佢想講。 你想講係咪？俾你講好嗎？ 咁其實就首先自己嗰部分就當然唔係最重要啦。咁我哋即係出得去做輔導或者做一啲服務，梗係為咗個服務對象好啦。咁其實最滿意嘅就係會幫到佢哋。咁亦都過往經驗好大部分嘅真係幫到嘅。咁我覺得最幫到嘅可能係個社交障礙啊，或者係一啲抑鬱啊，同埋一啲即係物理治療上需要嘅朋友，我自己覺得會比較 物理治療上邊啊， 係啊， 點解咧？ 咁即係譬如話有啲坐輪椅或者卧床嘅，咁或者佢係隻手係唔係好靈活嘅，因為呢個最易見嘅，譬如有啲隻手有啲痙攣啊，係打唔開嗰啲咧。如果你有隻狗仔行過咧，你會發覺佢好努力咁試下打開，就再遞落嚟摸咁樣，係啊，咁呢個都。試過有啲訪問影住出嚟嘅，咁同埋都分享翻，即係佢嗰個機構嘅工作人員咧，都講翻話，即係平時咧就好難鼓勵到去打開隻手，再咁樣，因為平時都係咁嘅啫嘛，你仲要去遞落嚟摸到隻狗咧，佢話即係摸嘢已經好難，咁但係有狗仔喺度咧，譬如我啱啱服務完呢個對象啦，我行咗過去咧，你會發覺咧轉頭望住嗰個即係朋友仔咧，佢隻手係遞咗落嚟等緊隻狗翻嚟嘅。嚇咁呢個即係我都覺得係好緊要嘅一樣嘢，同埋有時去簡單啲，譬如去中心咁啊，同阿 Regina 都成日去噶啦，去有啲老友記嘅中心，揦住個即係架仔， 係啦，作行架， 係啦，或者有時攞住啲手杖咁樣，跟住我哋係加多少少嘢啫，就係俾只狗狗同佢一齊行。咁佢哋行得快咗，同埋好願意去行咯。咁我成日都講嘅就係，佢哋翻轉頭未翻到個位咧，已經話我下一轉我要同阿 Forty 行嘅，已經 mark 住咗邊個下一轉。咁但係平時你叫佢就咁行，佢哋未必咁大意願。咁呢個吸引力，我會覺得一來又幫到對象啦，二來又改即係。 令到多啲人覺得啊，原來狗仔真係做到啲嘢嘅，即係就算你唔中意動物，你都見到佢原來真係幫到人，佢又唔惡，又好温順，又可以慢慢行，又可以慢慢摸，咁即係雙向咯。我覺得係做緊動物輔助嘅教育，緊大眾嘅接受動物啦。咁尤其是我哋個組織就比較多大狗嘅，咁好多人就大狗覺得會惡嘅咁樣，咁又改變一下啲人對。 不如講講你個組織個名啊嘛。 哦好，嚇 sell 下，我哋叫睇唔到， 即刻打 開耳機，個名 咁樣好細嘅睇唔到，係啊，我哋叫香港動物輔助治療學會 HAA 係啊，係啦，咁我黑 sell 埋啦，我哋個面書咧係 HKIAAI 嘅，我黑 sell 係啦，咁其實就即係我最開心就是做啲動物輔助的教育、即改變大眾對動物的觀感啦，同、埋其實最終的目標，我哋係做動物輔助的治療嘅。最緊要的服務對象真的治療到，靈活了心情開朗了咁， 無論是身體上面或者心理層面，係嘛？ 係啊， 可以咁講。 社交障礙嗰啲都好幫到，因為上次上嚟都分享過，即有些可能即係唔敢出街、唔敢見人嘅，佢拉尾係叻到出去啲職業博覽度自己揾下工嘅、都夠膽。 係啊。好正，我 Regina 咧， 其實都相同嘅，咁其實都係話啊，譬如講到個人感受，咁我哋做義工嘅，咁其實係想幫到人啫， 係。 咁當你見到個服務嘅過程，見到個服務對象係受到幫助咧，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咯。咁即係頭先 Edison 有講，即係對於某一些方面是特別有效咁樣啦，咁或者我講啲第二樣啦，就講啲一次性咧，咁我哋其實都做好多去好多學校做講座啦，咁譬如話講中學啊。小學啊咁，最細咧就去幼兒園嘅。咁我有一個幾得意嘅經驗咧，就去幼兒園，咁就同啲五歲到嘅小朋友咧就講下狗隻簡單嘅知識啦，服務犬嘅 concept 啦，同埋點樣同狗狗接觸。咁啊，有一個小朋友咧，咁啊有。問答環節啦，咁嗰間英文幼稚園嚟嘅，咁啊用英文，咁啊問答環節，嗰個小朋友舉手問我：哦，is Forty a real dog？ 咁，咁我真係窒咗喎，唔識答，咦死啦！點解會咁樣問咧？難道係假嘅？咁都幾得意，即係你會。咁即係嗰剎嗰日好開心啊，因為你真係好感受到童真喎。 咁頭先個小朋友個問題係阿 Forty 咧，即係咪一隻真正嘅狗嚟嘅咧？咁樣係嘛？好奇怪啊呢、這個問題，唔都係假咁樣？ 係啦，因為覺得係。 不過又可能咧喺佢嘅世界入邊咧，佢平時見親啲玩具狗狗嘅玩具嚇，咁所以佢可能。佢真係冇接觸過狗狗，所以佢會有一個疑惑都唔係 啦。咁啊，再窒一窒之後，咁個解決辦法就我請個小朋友出嚟咯，就叫佢咧，你摸下 Forty 啦，你覺唔覺得佢係熱噶？係，你摸唔摸到佢嘅心跳啊？咁跟住佢 Forty 就轉頭就錫咗佢一啖，唔係舐咗佢一嘢，咁佢就oh he's a real dog， 哦原來佢真係狗嚟嘅，咁嗰日好開心，即係我自己。 呢個我有少少嘅。的感受，因為有時候我望住屋企嘅細貓咧，因為佢好公仔個樣，我成日有時真係望住，唉，究竟係真定假嘅咧？咁即係有時候我真係覺得佢真係一隻公仔咁樣，因為好軟熟啲毛。咁但係當你 feel 到佢心跳嘅時候，你個感覺唔係喎，佢係真係一個生命嚟嘅喎。當你 feel 到佢一個生命嘅時候，你成個世界你會唔同㗎嚇。平時你捉佢嗰陣時咧，你會啊，當你成日認住佢一個公仔嗰陣時咧，可能你會嗰、那個。你要掂佢嘅時候咧，佢感覺會唔一樣咧，同佢相處嘅感覺會唔一樣咧、即係我啲 imagination， 即係有啲幻想嚟嘅嚇。甚至乎可能你揦佢上嚟嗰個嘅感覺又會唔一樣嚇。但係當你將佢視為一個生命嘅時候咧，其實你會愛惜咗佢好多，你會珍惜，你會驚傷害咗佢好多。即係呢個係人嘅，當你去人即係生命與生命之間嗰種交流嗰種嘅變化，亦都係呢度靚嘅一個位置。我諗相信大家都係咁。好嚟到最尾啦，咁啊，我到我哋以毒攻毒啦嚇。咁啊，即係我知兩位都準備咗一啲嘅東西想同聽眾分享嘅。或者 Regina 先啦嚇。 好啊，快講！我最近聽咗一個concert 啦，一個演奏會，就係香港中樂團同一個小提琴 演奏家吕思清的一个演奏会，咁剧目系主，即系主要嘅剧目系《梁祝协奏曲》。 哦， 咁咧，我就事先声明啦，我对音乐冇乜研究嘅，咁我其实系附庸风雅，即系有啲。即係大路啲劇目，好似《梁祝》咁咧，我又去聽一下啦。咁都覺得幾特別今次，因為如果《梁祝協奏曲》嚟講咧，一般都會同交響樂拍檔嘅，同中樂拍檔就唔係咁多。咁所以今次都幾特別。咁我自己個人嘅感覺咧，就係、是、初段咧配中樂係。有嗰個詩意啊，佢用笑聲啊、生啊咁，係有個詩意喺度嘅。但係去到後段，去到呢、這個化蝶嗰 part 咧，即係好激昂咧。咁啊，即係祝英講祝英台真係撞落個山墳度嚇、化蝶嗰度咧。咁我自己個人就覺得似乎交響樂嗰個配搭會，即係個感覺。雄壯啲，澎湃啲咁，但係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好聽、好舒服嘅音樂會。咁、最後阿嚴總監喺我哋不停拍手掌 encore 咗 n 次之後咧，佢就用中樂奏咗聖誕一連串嘅聖誕歌。咁好得意个感觉，咁觉得好好玩，咁系一个几唔错嘅音乐会。 好啊，非常之好。咁嘅时候 ，Eddie Sir 咧，我见你攞一本书上嚟， 系书仔，好方便。 Inside of the Door， 唔系 Inside of the Door， 咁啊 ，Alexandra 写嘅。咁呢本书其实就话厚唔厚，咁啊里边纯文字。咁但 系小说定系咩嚟噶？ 知识性嘅嘢嚟， 知识性书， 资料性嘅。 佢個樣好 non-fiction 嚟嘅， 係 non-fiction 嚟噶。咁但係佢好啊，好在咧，佢裏邊就本身又好似講故仔，講佢同啲狗嘅關係。咁、但係裏邊就其實都幾，因為個作者咧本身都係一個心理學家嚟，咁、變咗咧佢寫嗰時咧就用咗好多幾專業嘅角度，但係用咗一啲比較易明嘅手法咧去講翻狗仔嘅生活啊，或者平時嘅舉動係有咩意義嘅。咁、我覺得即係都幾好，又唔係話好硬銷地講狗嘅嘢咯。咁佢要古仔。日常生活化、去介紹翻狗仔嘅知識咁樣嘅， 哇、幾好啊！咁 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中文版， 哦有中文版嘅、 有中文版， 係啊， 最近 佢、一定冇清楚， 年頭出嘅好似， 知唔知叫咩名啊？ 唔係好，唔係好肯定。 之後補充翻俾你哋， 之後補充翻俾大家聽。咁大家可以去對狗狗啊有興趣，又或者係想養狗嘅朋友啦嚇，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一本書啦。咁到最尾咧，我想訪問一下兩位啦，即係成日都會聽到噶啦，即係關係係我哋生命當中最重要嘅東西，係、我哋所有嘅都同關係有關嚇。咁、而喺你哋同你哋嘅動物相處嘅嗰個關係入邊咧，點樣影響咗你哋真實生活入邊咧？唔同嘅關係啊？今次阿 Eddie Sir 先啦， 咁就其實同阿 Richard 差唔多。之前我未做服務之前咧，講翻咁我都唔係太參與一啲好熱鬧嘅嘢。平時我都係即係靜靜地，唔會中意去熱鬧地方嘅。我哋做親服務都要好主動啦，帶下活動啊，講嘢啊，或見好多人。咁但係平時如果有動物喺度嘅話，就令到我哋即係打開咗對外嘅關係啦。咁都發覺有時同人傾下偈，你又會有好多。標籤啊，或者隔膜咧，係、你自己諗出嚟嘅啫。咁其實有好多時原來冇嗰樣嘢喺度嘅，即係譬如你喺街見到有啲人可能大大隻嘅，咁你覺得佢啊好似好惡啊，好粗魯啊，可能啊，即係咁講。咁但係發覺咧啊，佢有隻狗仔同佢傾偈，發覺啊原來好 nice 喎，好斯文，好文學嘅人嚟嘅喎。即係好多嘢你好多時之前有個概念，會發覺係未必好啱嘅。咁透過動物會打開咗你見唔同嘢嘅媒介咯。 係嘛？甚至乎係即係同埋太太一齊。提出嚟咧，即系喺后面支持你做节目啦，即系又帮你照顾狗狗啦。呢个我觉得可能对伴侣关系上边嚟讲，都多咗一个互动嘅一个嘅媒介，系嘛？ 同埋同佢狗仔嘅关系，你会反思翻同其他朋友啊，或者即系亲人嘅关系。即系狗仔，即系如果讲得即系 touch 少少，狗仔十零廿年命嘅啫嘛。咁你都要珍惜翻嗰十零廿年啦。咁啊，尽量俾你能力范围内最好嘅嘢佢啦，照顾得佢最好啦。咁都要反思翻人嘅關係，雖然你話可能好多年嘅，咁但係唔係話咁多年你就即係擺翻長啲淡啲咁樣噶嘛，係咯。 好好，即係學識咗，讓我哋學識咗點樣珍惜啊，即係珍惜身邊，即係你愛嘅 動物也好人也好都是即珍惜呢樣子。很多時候我哋口講很容易係嘛，但係實際上點樣去行動呢即係都係一個很大的學問。咁而在小動物身上咧，我哋反而時時提醒咗我哋呢，因為短嚇嗰、那個 Regina 咧 嚇。我覺得最大的是擴闊咗我生活嘅圈子咯。咁放狗又識到好多狗友啦。咁做服務又識多咗好多嚇唔同嘅人啦。咁另外因為狗狗係好活在當下嘅，好似 Ellie 所話齋，佢哋嘅生命唔係咁長啦。咁譬如尤其是狗狗咁，可能佢症狀嘅年歲月唔係好長，咁所以我哋都會而家就係逢親放假就係諗下有啲咩新地方可以帶埋只狗去嘅、 哦， 啊有啲咩地方可以帶埋狗狗去食嘢嘅，咁、去行下山啊，咁而家十。即係自從做咗服務咧，我十八區都去得，係咪十八區啊？仲係定義，好似改咗啦， 係咪？ 係咪好似改咗？ 即係當住係先， 有啲 out date 添。咁十八區就唔去曬十八區，我諗都去咗十七㗎啦。 係 ，咁啊去咗唔同嘅地方啦。每次做完服務，我通常都會特登揾下嗰度附近有啲咩地方可以同只狗狗去嘅。咁、做完服務，咁佢有獎勵，又可以去新地方玩下。咁我又認識多啲。咁我覺得我自己做人都開心了嘅，咁、我開心了我身邊的人都開心了， 所以其實咧都好可愛的一個地方咧。咁如果大家係即係想即係平時啊可能不知道點樣擴闊自己生活圈子嘅話咧，可能就係透過一隻小動物。你養了呢一隻小動物，不過是養狗不是養貓嚇，養貓就會你長期會留在屋企噶啦，即係我呢啲咁 嘅。見過有人放貓噶。 我也很想放啊，佢放我咋陣間嚇，係嚇，即係唔知走咗去邊嚇。咁啊，所以其實即係譬如假設係養狗狗嘅時候啦，因為佢哋要出街嚇、而佢哋喜歡去四周去探索嚇，咁、而變咗就係好似多咗個伴啊，陪你出去，或者係佢要逼你一定要出到去嚇。咁而呢一個咧，一個友善嘅呢一個強迫咧，咁其實咁係嘅喎，係咪先？即係你係幫咗自己點樣可以行出自己的社交圈子和生活，咁亦都係同時之間，亦都係對自己一種嘅生命嘅一個開展咯。好，咁今日就到呢度啦，好多謝兩位啦，同埋好多謝淡定哥 ，Hello， 同埋喺度燒豬嗰樣嘅 Forty， 我會喺 Facebook 度放上張相咧，咁啊俾大家見到佢噶啦。咁好多謝兩位啦 ，Eddie 同阿 Regina 啦， 多謝曬。 我哋今集到呢度先，拜拜， 拜拜。 咩係練心術？發覺勾琴弦呢一隻字咧，其實係出自於心理學大師榮格。簡單嚟講，人嘅成長就好似古代嘅煉金術士一樣，要將身心靈唔同範疇去提煉，先至可以成為最真實、最美麗嘅自己。喺呢個節目入邊，我會同大家一齊去探討心理學、社會學、身心靈唔同範疇嘅專業理論同埋科學實證，同大家一齊成長、修行、修心，活出真正嘅人生。我係安靜，成齋練心術。逢星期日12:00到下午1:30。